到一个真人失恋的方法，让心情好好地放个假。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，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汉语当中的有些词语不必调配平仄，只是在舌尖这么一滚，便诗意无限。比如说，相思，相思是一句婉转的“我爱你”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每晚七点的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主持人亚威。听到王菲的歌曲《红豆》。来自王菲的《红豆》，作词人林夕在创作的时候正好看到电视上在播放电视剧，剧中女主角煮着红豆，因为心里想着要说分手，就把红豆给煮糊了。于是林夕便一边跟着剧情，一边想着歌词，从而创作出了《红豆》这首歌曲。然而自古文人就称红豆为相思豆，红豆生南国，此物最相思。如果你寄给爱人几颗红豆，

用几句爱。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萧亚轩突然想起你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今晚的歌曲都有关于思念。在没换经纪公司之前，萧亚轩真的是一位高产的歌手，几乎半年一张专辑。可惜的是，在第五大道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当年的萧亚轩了。而这样一首歌曲，词写的也是相当漂亮，同样出自林夕之手。比如说这一句，在玻璃窗上合出你美丽的名字。冷冷的夜晚裹挟着思念的感觉似乎呼之欲出了。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张国荣，春夏秋冬。 秋天该很好，你若尚在场，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，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，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，

哪里躲？天地间呼啸着令人窒息的哀怨，何处有一把火温暖此刻我那冰冻的心窝？你将是挥之不去的梦魇，今生今世纠缠着我，在每个魂萦梦牵的午夜，彻底的摧毁我的梦，全部的温柔都随你而走，而你的容颜早已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哦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哦， 春，绿荫的夏，凋零的秋，枯寂的冬，在人类科学的进化中也逐渐迷失了。我们知道秋天的来临竟不再是从满地的落叶，而是市场上的蟹黄，是电视报纸上暖气与毛毡的广告，使我在秋天临窗北望的时候有这种伤感的心情。秋天就要走了，冬天快要来了。 走过

那是第一缕想你。 李健想念你，思念往往承载了很多的东西。而李健的父亲在去世了一个月之后的某一天，李健弹着钢琴突然就泣不成声，写下了这首歌曲。很长一段他都不敢唱这首歌。其实生命很残忍，所有人都要承受生命中最爱你的那两个人离你而去的悲伤，一离别就是天涯。这里是经典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我是亚薇，听到江美琪我又想起你。 我想我还要继续学习，悲伤的时候不闭上眼睛，趁眼泪还没有形成前就蒸发到空气里。我想我还要继续努力，听完了情歌可以不决定，那些蠢蠢欲动爱的回忆会让思念都哭泣。当我想起你有一种绝望， 想起你。

己真的不同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，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。亲爱的人，亲密的爱人，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。生中最兴奋的时分， 养养养养车就下载乐乐乐车帮 4S 店，保养低至6668折，八十大品牌，3500家 4S 店就在乐乐乐车帮 APP。 养养养养车就下载乐乐乐车帮，三亿车主养车标配。 雾霾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政府和公众都在努力。监控雾霾推出不需要换耗材的空气净化器，保护家人健康，把雾霾隔离在窗外。监控雾霾才有未来。010-6021-9900，010-6021-9900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安慰的淘汰。 却很踏实。醒来了，梦散了，你我都走散了。情歌的词何必押韵，就算我是 K 歌之王，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。只能说我输了，也许是你怕了，我们的回忆没有皱褶，你却用力开膛下句点。只能说我认了，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，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。却用力开膛下句点，只能说我认了，你的不安赢得你信任，我却得到你安慰的淘汰。 每个人都拼命地追求物质方面的部分，甚至说生活忙到了没有时间去感觉周遭的事物，我才恍然领悟汉语当中的忙这个字是多么的惊人的警告。因为忙是心灵的死亡，是心亡。偶尔地放下手中的事情吧，也看一看周围的人和事情。

黄伟文、欧阳千嬅写下最佳损友，并不都老友，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，我会更加